什么情节让你迷惘，害怕重演在你身上，却让你失去了方向。或许我没资格说什么， 到底谁会害怕呢？ 但我知道我会愿意的。 相信我的时候， 我会慢等， 慢等， 慢等， 慢等， 等上心 的铃声， 慢等，等到我都睡着了，耐心等，只为了心动。那一刻，慢等， 慢等， 慢等，慢等， 等等， 等你的， 慢等， 当你突然觉得冷，我会握着温暖在这里。慢等， 慢等， 慢等，慢等，慢等， 慢等， 等上谁的铃声，慢等，等到我都睡着了。耐心等，只为了心动那一刻。慢等， 慢等， 慢等， 慢等， 慢等， 慢等， 等待 电绿灯， 慢等。当你突然觉得冷，我会握着温暖在这里等着。 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， 是对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。 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， 远近 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。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，驾驶速度的脉搏，改变时间的距离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全都因为你而存在，超越疯狂的爱。